这里有新鲜的体育资讯。 张常宁发球，球打不错，他打中了，中国女排夺得了冠军。 有独特的体育视角。 国安队在这个联赛季处在一个领头羊的位置，但是连输了三场，回到了解放前。 还有精彩的体育故事。 刘翔，现在位置，刘翔赢了。 周末赛场。 横看成岭侧成峰，这里体坛有不同。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是清锐每周日下午为您带来的周末赛场。今天呢是十一假期的第三天，首先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那今儿的节目呢，我们还是邀请了资深体育评论员梁岩老师啊，大过节的让梁老师来陪我加班了啊，欢迎梁老师。 大家好啊，我习惯了啊，以前都这样。这是等于刚刚开始感受到节假日。也不是天天是节假日了，以前没有过节假日星期天星期六的这个概念。 现在补回来了， 现在天天都是节星期六星期天。 我们来看今儿节目的主要内容啊。赛场直通车，我们聚焦篮球方面，女篮亚洲杯，中国女篮战胜韩国挺进决赛，今天晚上对阵日本。爱乒才会赢呢，来看看足球方面，北京时间10月8号凌晨1点，国足对阵越南。体坛真人秀，关注苏迪曼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今天晚上对阵日本。那么如果有时间，我们还会带您看看冬奥会和马拉松等其他方面的消息。收听节目你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你可以跟我们互动，在新浪微博搜索 RBC 清小瑞留下您的观点。好，下面进入详细内容。 赛场直通车， 赛场直通车，我们先跟梁老聊聊篮球方面的消息。那么昨天下午，2021年女篮亚洲杯半决赛在约旦拉开战幕，小组三战全胜的中国女篮迎战老对手韩国队，最终中国姑娘们兵不血刃的以93-69战胜对手，率先挺进本届女篮世界杯的女篮亚洲杯的决赛啊。那梁老觉得中国队的表现怎么样呢？ 首先得说，我记得我上星期咱们聊这次的时候说错了哈，现在更正，现在致歉哈，就说小许，就是许黎明这次不去，因为他腿伤没有好，结果他还是去了啊，依然就是这，就是脱开的那个什么，就咱们平常说打那石膏了啊，已经能够站立了，因为奥运会的时候他还是几乎就是打着石膏啊，坐着轮椅来指挥呢，所以真的这么快就已经有点缓了，挺好的。中国女篮昨天这场比赛呢，其实按照许黎明的要求，我个人认为没有达到许黎明的要求，那也就是作为一个老球迷的话，也没有达到我的要求，因为昨天解说员可能他忘了哈，但是一直在想什么时候大胜韩国来的，大胜韩国赢40多分那次，对吧？那就是奥运会的落选赛，我们落选赛赢一分赢英国，然后赢了英国，我们其实就几乎确保出线了啊。结果就是40多分吧，赢的韩国队就，但是韩国队真的是这样。你看昨天我们即使领先25分、26分，甚至30分的时候，他还那样打。一般的队伍就泄了气了啊，就是他，但是他们依然当成这种决战来打，这对中国队来说是一个这个学习人家这种斗志，所以为什么？听到那个中间解说的时候，听到那个许黎明在喊活跃起来活跃起来，就是让就是觉得打得有点沉闷，昨天这场比赛 是 因为对手的实力没有那么强劲，所以呢显得呢虽然他也防守啊折腾，但是他自己的自身失误多，命中率也并不高。那么同时昨天晚上看了澳大利亚和日本的这场比赛，那么好在呢澳大利亚我们在前面的比赛中就看那场比赛最纠结，如果是澳大利亚队赢了，那我们赢他，因为我们那天小组赛是赢他18分， 是 那就是赢他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拿下这个冠军，我们夺回失去了4届的亚洲杯冠军，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了哈。但是又想让日本队赢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很想跟日本队，从日本队手里丢的这个亚洲杯的冠军，那么我们再从日本队手里夺回这个冠军，那该多好啊！ 是， 但是又觉得日本队呢，是不是更厉害一点？但是好在呢，日本队这一次也没有派出他在亚运在奥运会上占有天时地利人和分组的优势，他夺得了银牌，这也是创纪录的历史上的第一次啊、日本队夺得奥运会的女篮银牌啊。那么他们拿了不是银牌的一个队伍啊、因为只来了5名主力，所以呢 应该说今天晚上中国队这场决赛，如果我们拼了命的就要跟他打，就要夺回这个冠军啊，因为他拿了四届了，连续四届的亚洲杯，中国女篮已经失去了八年的这个亚洲杯的这个四届亚洲杯的冠军了。 嗯，对， 而且都是输在了韩国队的输在了这个日本队的手里，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想拿回这个冠军。所以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求胜的欲望， 嗯， 我觉得今天应该。战术对头的话，特别是所谓日本队，他那两名规划的黑人球员其实并没有很强的实力，你仔细观察他并不是这个 WNBA 的球员的水准，所以我们的球员呢整体的这个配合程度，包括我们的高度，我们的力量，包括我们小个队员的速度，对吧？ 嗯、 这个杨利维啊，我们李源呐、啊，这些速度都不比他差，所以他们在我们这儿应该占不到很大的便宜，只不过就是他们的实力呢。比澳大利亚呢显得更润滑一些。 嗯 嗯， 那么今天这场决赛哈是在北京时间的晚上八点， 嗯 啊是中央电视台第五套频道啊将会直播，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么随着女篮亚洲杯四强席位的锁定，参加2022年女篮世界杯预选赛的16支队伍呢已经全都确定了。女篮欧洲杯前六，塞尔维亚队、法国队、比利时队、白俄罗斯队、波黑队、俄罗斯队。女篮美洲杯的前四是美国队、波多黎各队、巴西队以及加拿大队。女篮亚洲杯前四哈就是日本队、中国队、韩国队、澳大利亚队。女篮非洲杯前二名是尼日利亚队和马里队啊，是这些队伍参加。 嗯，所以我们如果后年啊去参加这个世界杯的话，嗯，我觉得我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其实可以真真正正的去较量一下，因为女奥运会的时候，因为有预选赛， 嗯， 欧洲的真正的实力强大的一些对手呢进不来哈。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反而要是参加这个世界锦标赛的话，就是过去叫世界锦标赛，实际上就现在叫女篮世界杯， 嗯， 那真的是实力实在在的较量我们的实力，我们能在世界杯上排第几？我估计也应该是在前六的这个位置，因为奥运会我们是最后第五， 是 非常遗憾是吧？没有能够进军四强。但是我们也还是整体实力排在世界前六。我说了这么多年，我们也基本上在世界前八名。女篮呢，应该是世界强队之一啊。但是想突破，就是能不能稳定在前四名，这还需要下一番功夫。 嗯，那么今儿晚上先努力把日本队赢了。 对对对对对。 嗯，那么男篮方面，咱们说说 CBA 啊。 哎呦， 这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那么 CBA 联赛官方是宣布，新赛季将会在10月16号开赛，揭幕战由广东男篮对阵深圳男篮。第一阶段是继续赛会制，10月16号到11月14号还是在浙江诸暨来进行，共安排了13轮比赛，部分场次呢会向观众开放啊。 部分场次是吧？ 对，还没有具体说哈。 但是很不错的就是，能够啊这个保持。跟上赛季基本一样，对吧？我们都能适应了。你别想着说非要开放恢复主客场，我们没抱那奢望，是吧？因为确确实实这个疫情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您这个犹抱琵琶全遮面， 不透一点分 啊，不透一点全遮着， 嗯， 就是死活不说，这到最后了这才说，是吧？ 嗯， 你其实跟上赛季有什么区别？没什么区别，也不知道他们憋着什么呢啊。这确确实实也影响了各队的这个备战。 是。 好在现在大家也不玩那个纯粹的军备竞赛了，大家也可以听出来是吧？ 嗯。 比如说首钢原来还想弄着三个外援呢，现在看来就是林书豪， 嗯， 加上萨林杰了， 嗯， 是吧？看来是萨林杰了。 是。 因为那个大汉好像是没有能够签成，好像也没跟他签啊。 嗯。 但是我还是觉得，哎呀，那个还应该再签一个外援，但是可能觉得花这个挑费太高了，是吧？那就两个吧。 嗯，对，刚梁老师也说到，这外援政策也是没变哈，四节四人次， 嗯， 啊， 四节四人次是吧？ 嗯嗯。那么这个全明星周末是计划在明年的3月26和27号举行，季后赛计划在明年4月24号开始。那么还是常规赛排名前12的球队获得这个季后赛的资格哈。那么最晚这一届比赛呢是在5月20号要结束。 嗯，好在就是他从10月16号就开始了， 嗯， 其实一个。这个中超还没开始呢， 是 啊，那么 CBA 就开始了，然后跟中超又能够有一段重合， 是， 就是这个冬季不太冷， 有球看， 这个冬季有球看，就是你突然觉得奥运会一完吧，突然没什么大比赛的时候，这好了，好不容易有个女篮啊，有个这个 苏迪曼杯， 苏迪曼杯还接上了，要不你说这真是对于我们这种体育迷，因为我经常打开那电视，就我不瞧旁的是吧？最近 不看电视剧， 我看电视，我只看谍战剧啊，最近也没有谍战剧，所以你就真的是瞧着那电视发呆。没劲， 抓耳挠腮， 抓耳挠腮的，乌鸡溜肉的，这回有了 爱拼才会赢。 足球方面，咱们来看看世预赛。根据亚足联官网的消息，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 B 组第三轮，中国对阵越南，以及第四轮沙特阿拉伯对阵中国的比赛时间进行了调整。那么北京时间10月8号凌晨1点，国足会在阿联酋沙加的沙加体育场对阵越南。那么国足对阵沙特阿拉伯的比赛呢，是被安排在了北京时间13号的凌晨1点啊，比赛地点是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的阿卜杜拉国王体育城来进行。 也就是八号的早晨啊，其实就是七号的晚上深夜，就是咱们放了假是吧？这个最后这假期最后一天，然后您熬会儿啊，熬到八号的凌晨啊，然后再是看完球再上班去啊。这13号也是一样，12号晚上就12号晚上的比赛 是。 现在传出来的种种消息哈，我是觉得大可不必紧张这场比赛，就是。大背景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决战，因为那个按照我们原来的这个设计，咱们多次说过了，是吧？你输日本、输澳大利亚都是正常的，因为你的底线，其实底线和目标啊，大目标或者小目标啊，都是一致的，就是拿这小组第三。底线是小组第三，但是你充其量也就是拿小组第三，那你这个底线你要拿不到，那就算了，是吧？那就算了。所以你为了这个底线，那么越南这场比赛和沙特这场比赛是至关重要的。 是， 就是对越南这场比赛，不是什么打平就可出现，怎么样啊？就是必须赢的一场比赛，啊，这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呢，越南队现在觉得好像，中国队的实力，已经不如以前了， 是 不如他们以前了解的中国队，而他们自己的水平又提高了。他就觉得，哎，我们可以和中国队掰掰手腕了。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说我们在日本队面前说我们有身高的优势、有速度的优势、有力量的优势，那显然有些枉然，就是你这些有些盲目。但是关于身高、关于力量，我们在越南队面前，完全可以自信的说，我们有，我们存在。所以这场比赛，我个人感觉，应该拿下，甚至于呢，可能这帮小子 大比分， 哎，这帮小子憋坏了，对吧？憋坏了，就是且咱们现在比这，因为你马上就要比赛了，没有几天了，而这个时候你不能再说，哎呦，我得留神，也不一定什么，你这时候不能犹豫了，就是一股脑的支持，因为要上战场了，就像我老说，孩子要考试了，对吧？说你平常怎么骂他都行，他要考试，明天就要上考场了，你说你瞧你那德行，你这回这高考是吧？你 完了， 你也就200多分、300分，你等着补习吧，啊，你等着上补习班吧，什么什么，你不能这么跟孩子聊啊，你这么跟孩子聊哪行？你就得告诉孩子你是最棒的， 鼓劲儿得给他， 鼓劲儿，你重点，你清华你上了，对吧？你得这么聊， 对，我们也得这么给国足鼓劲儿哈，必须拿下越南，必须拿下沙特。我们再来看这个足协杯啊，本周足协杯32强抽签结果出炉了 啊，马上就要 是10月13号到15号来进行啊。那么国足是在 B 赛区，也就是在梅州赛区，咱们是对阵四川九牛啊。那么昨天的时候，北京国安一线队是结束了在上海为期2周的集训，返回北京了。那么休整2天之后呢，球队将会正式进入足协杯的备战节奏。那么按照计划呢，是会进一步的集中，然后再打磨技战术，等于明天哈，今天和明天休整2天，后天就会集结啊，来备战这个足协杯。 备战足协杯呢，对于我们来说，前一阵各种说法啊，对啊，就是关于这个足协杯啊，关于中超有各种说法，就是，我们到底用什么队伍去打？ 是 因为说实话，你 主力队员，我倒是个人认为啊， 嗯， 你现在既然没有什么大比赛，对吧？ 嗯， 你中超要到12月份才开战的，你这一个间歇期见大发了，那你留在家里这些人，你干嘛不利用这个去全力以赴去打足协杯呢？干嘛要用替补呢？ 嗯， 对吧？可以适当的这个，如果对手相对弱一些，可以给替补一些机会，但真正稍微要点劲儿的比赛，你还是要让主力上，因为你这一歇，从8月份歇的吧，对吧？8月份歇的这一歇，就是我指的是一个间歇期的歇，他们平常还在训练，但是没有比赛顶着是没有用的，所以你这一歇就歇3个月，这对队员的感觉是，因为你等到12月份预选赛世界杯预选赛一结束，马上集中，马上就开始就比赛了，你等于又是遭遇战了， 是， 所以我觉得为了那个，延续性吧，这个比赛还是要用更多的主力队员。 嗯， 当然那帮孩子呢，其实我们的所谓二队的这些孩子，还有人继续在外面隔离呢， 是 还没回来。 对，上周看一篇文章说还是在塔什干，还有11名队员和这个工作人员在那隔离， 还在那隔离呢。对，所以这个问题呢，其实就，不可能是绝对的主力来去参加了，是吧？ 是。 那接下来这个中超当然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恒大，是吧？ 是。 恒大出现的这个问题，因为他母公司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你让他一个子公司在那么在所有的子公司里，他可能是最不起眼的一个公司，最无伤大雅的公司，最可以砍掉的公司，因为你本身你就是一个赔钱的，你没有任何可以赚钱的可能，所以他这个母公司一断奶，那这恒大这俱乐部可能就得踹腿了，是吧？但是呢，我们无论他这支队伍将会怎样的发展，特别是12月份。还会不会有一支队伍叫恒大出现在中超赛场？因为他们现在在寻求托管，但是我们都应该记住，恒大队毕竟这个在中超联赛当中辉煌过， 是 啊，给他们自己带来了8个这个冠军，然后给中国的各个俱乐部带来了2次亚洲亚冠的这个冠军， 是 啊，这个毕竟他们这个成绩是辉煌的。当然有人也指出来了，说这都是短视的，但是从长远的来看，因为恒大的这个金元的战略使得引起了中国足球圈的这个 震动， 这不是就是这个军备竞赛吧，这个金元竞赛，现在各个俱乐部都伤了元气，然后使得中国足球呢本来元气就不足，这一下就彻底的伤了。要缓过来，说光看到恒大这些年自己的所谓的成绩的辉煌了，但是中国足球这一下子可能没有个30-50年，本来就没什么可缓的，是吧？但就更缓不上来了。就你原来还说我借着势头我可以往上冲冲冲冲，我爬个坡就能怎样怎样，说现在连这坡爬坡的这个力气都没有了。这也是一种说法，但是我觉得对于那些队员，对于那些这个队伍啊， 还有球迷啊， 毕竟包括恒大的球迷 是 给他们带来过快乐，带给了我辉煌，恒大的球员呢也挣着了，是吧？ 是， 也这个没有了后顾之忧，我觉得这对一部分人来说还是不错的一个结果。 体坛真人秀，本周的体坛真人秀，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羽毛球队啊。那么在昨天下午进行的2021年苏迪曼杯的半决赛当中，中国队是以3-0横扫了韩国队晋级决赛。那么下面给大家回顾一下国羽这次比赛的征程啊。首先，中国队是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8强，随后在1/4的决赛中呢，中国队是以3-2逆转战胜丹麦晋级4强。那么接下来呢，苏迪曼杯的决赛啊，是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6点，中国队将会迎战日本队啊，跟这女篮对手一样，都是日本队。 对，哎，真的啊，晚上6点吧？ 对，差俩小时时间，一个6点，一个8点。 都可以看着了， 是， 对吧？ 对， 嗯。 那么这个苏迪曼杯决赛呢，中国队就派出的是男双啊，是这个何济婷和周浩东，女单是陈雨菲，男单是石宇奇，女双是陈清晨、贾一凡，混双是王昱丽和黄东萍啊，顺序就是这样的：男双、女单、男单、女双，还有混双。 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因为其实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在奥运会上，中国羽毛球队就怕啊，这个他们那俩人打得好，就特别是男单、女单，结果呢，这个他们的都表现一般。日本的这两个对手，特别是那个田兜，我老田贤斗，哎，就田斗，我叫 贤斗， 贤斗，贤斗，就是斗吧，哎，就是那斗是吧？ 桃田贤斗， 桃田贤斗啊，贤斗，贤斗他也是因为禁赛之后啊，就没缓上来。你看他们这队员也受着影响， 是。 所以日本队现在的整体实力，他们应该说，原来我们说他女双非常厉害，结果奥运会上女双不怎么遮，对吧？也没打出来什么，然后女单。啊，这个奥运希望啊，也结果原来奥运就是奥运会，原来是他有希望的，结果奥运没希望，也没有希望。所以这个日本原来想象的那个强大，其实因为今年的这个东京奥运会啊，真的是不能作为一个指标啊，因为疫情确实影响了很多很多队伍的备战。受影响最小的，得益于我们的疫情控制，得益就是疫情最就是影响最小的，就应该是中国军团， 是， 对吧？我们继续在国内进行训练，在安全的环境下进行训练，而且是心无旁骛的进行训练，不像旁支队，他们确实受到了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今年的全运这个奥运会，我们取得了如此优异的这个战绩， 是 啊。但是就算三年以后在巴黎。我估计这三年之内，这疫情也不能完全控制，我们依然还是有希望的。 所以说希望今天晚上啊，中国队还是好好打啊。 今天晚上其实前两场就是混双，我们绝对有着优势，唯独的就是这个女双吧。女双就是他们日本队能不能缓过来？缓过来，我们确实这个实力上有一定的差距。但我相信吧。有了奥运会的时候，这个和他们交手，我觉得今天晚上没准就双双战胜日本队，羽毛球队和中国女篮啊，都有可能。 对，都给我们带来喜讯。 其 实晚上还想看看这个男单石宇奇这场啊，因为其实昨天石宇奇这场能赢也很不容易 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前面这个男单男双都是分别输了两场了，已经。 对对对对。 对，昨天能战胜对手，相信对石宇奇的这个心理也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哈。 但是他赢的输给的是安塞龙小安，是吧？就是奥运金牌得主。 是。 但是他赢这个韩国这名选手也赢得挺艰难，是吧？ 对，2-1逆转。 2-1逆转的。那他如果啊和田斗，和田斗， 田斗 啊和田斗这个遇上以后，我觉得对他来说是一个考验。 是，也是会非常精彩的一场球哈。 对。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梁老的精彩点评。了解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稍后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北京的声音。下周日下午2:12，我和梁老师还是会在这里等着您。再次祝大家假期愉快，我们再会。 再见。